着凉，只手向这儿摆向那摆，让我们一起大声唱 Rumble Patrol Rumble Patrol， 踏踏步踩踩地，我们一起跳 Rumble Snow， 大家一起来吧 Rumble Snow Rumble Snow Rumble Patrol Rumble Patrol Rumble Snow Rumble Snow Rumble Patrol Rumble Patrol， 跟着 Dorothy 的脚步一起来 Rumble Snow， 继续跳， 举起你的两只手向这儿摆向那摆，让我们一起大声唱 Rumble Patrol Rumble Patrol， 踏踏步踩踩地，我们一起跳 Rumble Snow， 大家一起来吧 Rumble Snow Rumble Snow Rumble Patrol Rumble Rumble Patrol Rumble Patrol Rumble Patrol Rumble Patrol， 一起跳， 跟着 Dorothy 的